爵士听起来很复杂吗？他说，他认为爵士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是这样吗？这里是古典流行，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阿布。 大家好，我是阿布。 哎，阿布，来和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其实我不是00后，我是99年出生的。 哦，99年。 我99年，出生于北京，然后从小大概4岁起开始学习钢琴。 嗯。 9岁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小，一直学习的都是古典钢琴，直到大概9岁的时候，我和一位老师名叫孔宏伟金佛老师第一次有了接触爵士的经历，从那时候开始学习爵士以及即兴演奏。然后我现在是在美国纽约的茱莉亚音乐学院上大学1年级，学习的仍然是古典钢琴，但是爵士以及即兴演奏仍然是我音乐以及生活中的一大部分。 好，刚才呢就是阿布的介绍。阿布，我发现最近在网络上也很红，大家在包括网易啊、虾米啊等很多的听音乐的网站都可以听到你的音乐，大家的评论也是不同凡响。而且我听了以后，还有一个业内人说过你的音乐，一会儿我再说他是谁，也许你听到说哦是他呀，也许会有惊喜。其实古典也流行，平时播的大部分都是古典，来做客的呢也都是古典音乐家。但是今天呢阿布来，而且是我记得在我节目当中你是倒数第二位最年轻的音乐家，之前还有一位四中的叫做刘深的假声男高音。那阿布很年轻，但是音乐却很了不起，从小呢有人都称你做神童，是这样吗？ 是。很多人都说过。 所以一开始听到阿布的音乐也觉得很成熟很冷静。那么刚才我说到，我看到你一个访谈，你认为爵士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 是。 你的音乐想传达什么？ 因为爵士很大一部分都是即兴演奏，所以最重要的是当下在那一个瞬间你想表达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信息可以不是一个已经设定好的，而是在当时在演奏的时候，你心里所有的想法，可以是今天发生的事儿，也可以是也可以是简单的只想带给大家快乐幸福的一个想法，都是不一的。 之前呢在上半部分的一开始，我觉得这就算是一个引子部分，说了阿布认为爵士，其实我觉得这不是爵士吧，我觉得这可能你是认为音乐以弹的音乐想传给大家的一个概念。那我们从头说起，一开始说了阿布很小就弹琴了，4岁对吧？ 对。 然后9岁跟随金佛孔宏伟，在国内很有名的爵士钢琴家来学爵士。其实熟悉古典音乐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古典跟爵士有时候真的是分类很严，而且古典音乐家不会弹爵士，但是很多爵士音乐家出身于古典。 对，很大一部分的爵士音乐家都是从小学习的是古典音乐。 对。 因为我觉得只能有了古典音乐的基础之后才可以更好的进行即兴发挥。因为即便是在即兴的时候，你也并不是脑子里和手里什么都没有，你是在把你所学过的所有知识再进行一次重组。 那我们现在听到呢就是阿布的演奏，他的突尼斯的夜晚。 对，这是我第一张 CD 里面的一首作品。 第一张 CD 当时是2011几年录制的。 我记得是2013年左右。 那么早。 那时候我大概是13岁吧，我记得好像还没过14岁生日。13岁的时候在北京完成了这个录音。然后专辑是我大概是1-2年之后，就2014-2015年左右时候发行的。担当发行的也是德国的森海塞尔总公司，也是他们支持了我这次录音。 大家注意到了吗？阿布说现在他是还在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大一来学习古典钢琴。那之前我也看过你的介绍，说你13岁以后才不讨厌弹钢琴。现在正是暑期啊，一会儿先截断一下。我相信收机前有很多的家长，也有很多的琴童，或者对钢琴感兴趣或者正在学琴的朋友，来说说吧，为什么你13岁以后才不讨厌钢琴？ 我从小开始学习钢琴，但是因为最早也是因为我爸爸他非常希望我可以和音乐有一些有一些更亲密的联系，因为我们家里其实没有做音乐的人，我爸他也不能算是票友，因为他不会乐器，他只是喜欢听音乐。他4岁开始让我学琴，直到9岁考中音乐学院附小，虽然那是我们两个共同的一个决定，但一直我都是以一个就是学着的心态去演奏钢琴，去弹钢琴。但是直到大概13、14岁左右，当然也是在学习爵士过了3、4年以后了，我才听到了一些录音，比如说有我喜欢的拉丁爵士钢琴家 Michel Camilo， 还有 Michel Petrucciani， 一位法国的爵士钢琴家，在听了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演奏之后，我发现了这个音乐原来还有这样一种方式可以去被演奏，去被传达。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我整个心态就有了改变，从去弹钢琴变成了去尝试怎么样弹出更好的声音，怎么样能做出更好的音乐，大概是那时候开始。 你听是他吗？ 对，这个是 Michel Petrucciani。 我们听不完，这首 Bossamacho 其实之前在古典流行我们也听过不同的版本，但这一首是阿布喜欢的音乐家 Michel Petrucciani 他来演奏的，而且他的音乐中有一种特有的味道，很容易让你打动。我想阿布就是被这种音乐情感所打动的。 是的。 刚才说到13岁，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你9岁就学爵士了，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开始学爵士音乐？ 因为孔宏伟老师也是我爸爸的朋友，也是有一次机会他带我去老师家里面，等于我第一次跟爵士的接触，除了之前可能偶尔看过的一些爵士现场的演出，我第一次的课就是在孔老师家，他在他的钢琴上跟我演奏了进行了一些即兴演奏，然后告诉我了一些爵士中就是在古典音乐中不会常出现的和声，但当时其实我感觉很迷茫，因为我不懂嘛，而且我从来没有现场感受过即兴演奏，等于他其实弹的什么我也不能说出来一个好坏，当然还是有一丝好奇吧，就继续跟着他给我的一些作业还有让我学习的教材，就 按部就班的学了。其实像学习古典一样， 爵士乐还有这个学习的教材吗？就是在我国国内是吗？ 其实孔老师自己有一两本书是关于、他那个书应该叫做现代钢琴即兴演奏法，不针对于爵士，因为它里面包含了像蓝调啊布鲁斯 funk 这些其他的现代音乐类型。教材的确不是很多，但是它是结合了教材和让我去听，就像这些录音啊，还有更多的是到后来和音乐家在现场进行即兴演奏。 哪些音乐家？比如说在 CD 咖啡和国内的一些。 在 CD 咖啡，最早，然后还在北京的东岸咖啡，在在刘源老师的那个爵士俱乐部，就是跟几乎跟所有人吧，就是每周有不同的乐队，有的时候有其他从国外来的艺术家的时候也会。他们也会叫我过去，可能嘉宾演奏一两首曲子吧。后来也结识了好多朋友，这个音乐就是爵士这个圈子里面的朋友，后来也有了更固定的演出，而且我自己也组建了乐队，就我们今天听了第一首歌，那个突尼斯之夜，就是和我第一个三重奏在北京录制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听听阿布在2016年发行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中呢，则是阿布自己展现他创作才能的一张专辑。 是这个专辑里面的所有作品都是我的个人作品，加上两首改编自中国的古典作曲家陈培勋老师的《双飞蝴蝶》。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这首《永恒》。 对。 其实很高兴阿布来做客，因为古典流行以前呢也包括请过像刘源啊其他的一些爵士音乐家，但是我觉得像阿布那么年轻，而且从自己的经验体会可以给大家从自身的角度来介绍爵士。但是呢，其实我相信阿布的理解也是很深的，因为之前你知道吗，有一位老师说阿布他现在是国内弹这个爵士技巧最好的了，你能猜出他是谁吗？ 我还真猜不出来。 盛元，盛元是经常来古典流行做客的嘉宾，也是我的好朋友。上周五我们还主办了一场这个音乐会，我和盛元的，就是和大家聊聊从巴赫到德彪西。然后他说你在2013年的时候举办过一场音乐会，当时还是在中山音乐堂，那是你的第一次国内的音乐会。他说他来引荐的， 对， 说阿布原来上附小，这个男孩很了不起。然后在古典流行还说多多关照，多多介绍一下阿布。我说一定的。然后阿布的盛元也说，说你小小年纪啊，真的是技巧现在了不得。对于其实下半时段我们再来聊古典和爵士的关系啊，上半时段我就说还是说说你的音乐。其实我印象中的阿布，目前到现在，其实我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样，看到阿布没有多了几分钟，我的音乐听到你的音乐的感觉是内敛冷静， 和你之前喜欢的像这些音乐大师的音乐好像有很大的区别。 对，其实我最早喜欢的一位拉丁爵士钢琴家叫做 Michel Camilo， 其实他的音乐是非常的可以说慷慨激昂，而且因为以拉丁元素为主嘛，所以节奏啊律动主要是爆发力都很强。但其实我以前就像最早在中山音乐堂还有在国内的很多演出都是演奏他的作品和一些我最早期创作的为主。但其实慢慢的我觉得现在我也找到了一个我更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不一定通过音乐的强度或者音乐的紧张度或者怎么说大概的这种就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音乐的理解不同，年轻的时候喜欢那种节奏性控制性这些都速度性都达到的一起的，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就是其实真的是年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你现在很年轻是一个很大优势，但是我相信你在10年20年后会更好，因为时间会把你的很多的理解会不一样。 是的， 所以你的音乐可能也不一样，因为我在听你这两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差别很大。我本来以为双飞蝴蝶是你的第一张唱片，而这个88这个黑白琴键的这张是你第二张唱片，因为我是说从作品上哈，第一张唱片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到了这个尾声的部分，就是听到你很想掌控这个旋律和节奏感的这个律动感上是一种掌控的感觉。 是， 但是你当弹第一张唱片的时候可能因为也是前人的经典模仿是最好的老师，所以呢你的音乐中我觉得听到了很多的放松的成分，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但是时间不够多，我们下半时段来讨论你的音乐。 好的， 下半时段呢还是继续说这个你怎么来学爵士，也看看听众朋友的分享好不好。樱桃小丸子说了这个在路上说帅，还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别强迫。你是指这个学生们学琴是吗？橙子发条说了阿布来了，微博早就关注你了。青云飘然也说好年轻。怪蛋虫说长江后浪推前浪，是啊，我们现在都与世界接轨了，所以这个越往后的音乐家们就是与世界接轨，听的看的都比之前的音乐家要更多。 对，我觉得在不管是学音乐还是听音乐的过程中听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不管是听别人的演奏还是在你自己演奏的时候听你自己都是相当而且极其重要的。 好，来听听你这首《永恒》的尾声部分。其实我接下来的音乐也是给阿布一些惊喜，让他听听当年喜欢的音乐家们的演奏。这一首是 这是葛诗温创作的蓝色狂想曲，但我能看到那个电脑屏幕上这个是Michel Camilo 的演奏版本。 其实我也想拿这首作品来鼓舞你，因为你现在在茱莉亚嘛，这个爵士钢琴家古典钢琴家然后演奏这样的作品和乐队我觉得是驾轻就熟的，而纯粹的古典钢琴家演奏也同样出色，但是如果有你现在的对音乐的理解在演奏的话应该很有味道，也很期待你演奏这首作品以后。 我是希望很快可以在国内有一些和乐团演奏协奏曲的机会，希望会包括这个作品。 好，我们先来听这首。

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保暖秀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在艺博会扎堆京城的当下，又一场大型艺术展将加入其中。8月30号到9月2号，北京当代艺术展将亮相全国农业展览馆，带来国内外30多家顶级画廊的数百件重要艺术作品。集结了特展、大师展、沉浸展等多种艺术形态的此次大展，共分为艺术、价值、未来、活力和众望五个单元。其中，价值和未来作为展会的画廊板块，共邀请了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成都以及亚洲、欧洲、美洲等众多一线画廊参展。他们的展品聚焦摄影、录像、影像装置等新艺术类型。活力板块则通过嫁接当代艺术与生活美学，让公众更容易接纳当代艺术。最后来关注，近日2018年度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艺术大会在中国儿艺召开发布会，宣布被誉为儿童戏剧界奥林匹克盛会的2018年度国际儿童青少年戏剧协会艺术大会将于8月18号到24号在北京举行。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又要把你的音乐拉下来了，因为节目时间太短，然后我想和你聊聊音乐。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开始听到这首曲子，颇有着那种周末的感觉，有着古巴音乐的风情。这首曲子叫什么？ 天哪，这个曲子的名字 叫做 古巴 Tanto Cubano。 对， 这是这个拉丁就是钢琴家 Chucho Valdés 的一首作品。但很有意思，因为我刚才不记得名称，是因为我最早就是和孔老师学习爵士的时候，他布置过一些作品，但当时因为我想啊，他 CD 也是拷贝的其他人的 CD，所以上面只有一个就写了第三号，只写了一个 number three，所以我们当时一直叫这首曲子就做 number three， 一直不知道，直到在出版前才找到了这曲子的真名。 因为过去好像有谱子，我们有时候这个国内谱子也不多的时候，还有自己扒谱子啊什么的这种，所以我有时候还好奇，我说你像你这些曲子，不见得会有谱子，难道是自己扒的吗？有些还真是， 真的是很多很大一部分，因为这个就是在第一张专辑中都是所谓的 standard 经典作品，很多的作品可以从像爵士中有一个叫做 real book 一本教材一本演奏书中找到，但没有的话就只可以自己扒，然后自己做编排。对， 其实呢，今天古典流行，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我们的嘉宾是年轻的爵士钢琴家阿布。他不仅呢自己弹，而且呢还自己创作，而且呢其实他还是学生，还在茱莉亚音乐学院上大一，年轻有为，19岁。 而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些音乐当中，其实刚才上半时段也提到了，我的印象，我以为这张专辑是你的第二张专辑，对，然后那张是这样，那你怎么看？因为这个张专辑，你说录制也是2013年的时候了啊，还挺早了。 其实这两专辑录差了两年吧，大概两三年。我觉得演奏上有很大的变化，其实，我当然个人更偏好第二张，因为弹得更好一点。然后第二张，最大的不一样还是从这个翻弹的状态到了一个自我创作的这么一个形态。 哎，一开始是演奏别人的模仿的，然后但是到了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就是自己的创作的专辑了。听到是陈培勋先生的双飞蝴蝶主题变奏， 是的， 相信这个是阿布从小就弹的是吧？ 陈培勋的作品我弹过很多，这虽然不是第一首，但是我也弹过这首作品。我是发现他这个曲子，尤其是变奏曲的形式非常有意思， 浮调对位。中国的这个作品把这个西方的浮调对位运用在其中， 对，而且像我们现在又听到了一段变奏。我当时读了陈培勋老师的前言，他写的是这是一个大概有怎么着得有四五首广东小调经典的，还有像名称有像双飞蝴蝶，还有经典的像茉莉花，还有其他的广东民歌作品的一个结合体。当然我也是选择了把这首作品作为我第二张专辑的第一首曲目，也作为专辑名称。首先是为了要向他致敬，因为其实我见过他本人一面。我在大概很小五六岁的时候去过一次广州，在他家里面为他演奏了撼天雷，也是他的一首钢琴独奏作品。当时他已经非常年龄非常大了。但是他还是听了我的演奏，而且后来还握着我的手看。虽然就是说话不是特别方便，但是听完我演奏，我能看见他挺开心的。我能从北京专门到广州为他在他家的钢琴上弹奏这个作品。 小时候的一段难忘的经历，这可能也是你我看到你第二张专辑有很多自己创作，但是这一首是主打曲，而且是唯一一首改编自中国作品。 是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阿布的创作。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刚刚呢，我们是完整的听完了阿布创作的双飞蝴蝶变奏，他来创作改编的这首爵士作品。其实不要，应该爵士作品是新的，那改编是陈培勋先生，刚才也提到了他的这个双飞蝴蝶主题变奏。其实我想说，这首曲子你当时是在巴黎创作的吗？我看到题目是 哦，那其实不是巴黎，是 Pairs， 是对，英文是双飞 哦，双飞， 这没关系，当时。 没看清， 其实当时专辑发布之前，就是在印刷之前， 真的有印错了是吗？ 也不是印错，就是当时我有一位经纪人是法国人，可能因为他是法国人吧，就真的就问我这个真的是不是那个这么印，但是对，的确很。其实看出来其实没什么差别，但是那什么， 不好意思，其实刚才我想说的是，就是在你这些改编以后的这些作品，我为什么觉得说是你的第一张专辑，我觉得是更放松的感觉，因为我刚才也提到了，因为我觉得是不是你的音乐融合了这个零零后的特点，因为游戏，一些游戏的音乐我觉得都是很嗨的，而且节奏感很强的，而且那种掌控力，我在你的音乐中可以听到你有想很强的这个掌控它的这个音乐，因为刚才其实在音乐的进行中我也问你啊，在刚才光带话筒的时候问过阿布说这首作品是不是你整个乐的部分都是写出来的，有一些很多即兴的部分是吧？ 对，大部分都是即兴，等于我们是在一个由我创作的一个基本结构里面来进行即兴，绝大部分都是当时在录音室里面的这么一个发挥。 因为我看到有听众说听嘉宾老师就是阿布你阐述观点，感觉你是一个成熟的帅哥，因为我刚才在把你的照片啊，今天我们直播之前的照片发到了乐友会，但是看到呢发的照片以后发现阿布还是一个很年轻的这个学生，好年轻的爵士音乐家。其实我觉得现在音乐家都是，如果但凡出来的话有想法而且还自己创作的话，无论是古典音乐家、爵士音乐家、各种音乐家或者想法的话，都是少年老成。因为之前采访过张浩辰，也是有着很沉稳的这个心绪，然后想法也是很多的。阿布，其实你也同样有这个特点，而且很冷静。你的音乐中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冷静感？跟你就是你要强调的那种热情不一样，为什么有那么大差别？有人提过吗？ 有，还有也有人提过，觉得就是我个人给人感觉特别的有点老，我就觉得其实是因为 我是说你的音乐中的冷静是你追求的吗？因为我想到一个古典音乐家，就是小提琴家叫希拉里憨，他的音乐中比较冷静，所以我听到你的这个音乐中也听到这种冷静感。还是这个问题，你看你喜欢的这些音乐家们 是的， 都有很多的情感在里面。那我比如说他你一听感觉浓浓的酿在里面， 就是 Keith Jarrett 对吧？ 对， 他现在是我最喜欢的音乐家，我觉得我如果说爵士钢琴家的话他没有之一。 你喜欢他什么？ 首先我也喜欢他弹琴的声音，跟其他人都不一样，他有着非常好的古典基础，所以在演奏钢琴的时候，无论是触键还是感觉，觉得这一个音弹下去的含义并不只是把手放在键盘上，而是所有甚至就是他现在应该大概73、74岁了，这几十年的所有的沉淀都在里面。我现在我觉得我追求的，除了我觉得冷静是一个在经验，就是一个经验之谈吧，因为在有了更多的经验以后，就自然变得不会特别赶着，或要是追求为了做而做。我现在在自我追求的一点，也是我就也是我喜欢 Keith Jarrett 的一点，就是声音，因为我觉得音乐最主要的就是声音，不管是古典、流行还是爵士，如果没有声音，那肯定不能成为音乐。所以我想追求的是一个近似完美的声音，不论是质量还是这个声音里饱含的意义。 我觉得我的感受是放下吧， 你来说可能放下很多，也许就会有了这样的感受。嗯，对你来说爵士你刚才说很重要，它是声音，但是你对于你这些音乐来说你觉得重要是什么？节奏，整个的掌控力还是什么？你想要的是什么？ 其实我想的都不是这些，而是可以带给别人幸福。我觉得虽然刚才我们说的这都节奏律动还有怎么样排列和声，这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音乐出来没有意义的话，那也就不是我想追求的了。它一定要首先要打动我，要才能打动其他人。我并不是为了要写一个歌让别人哭或者让别人笑，但是其实我觉得音乐在传播分享的过程是一个美好的过程，你应该让这份情感保留在里面，而不是因为你特别想强调我弹得快或者我弹得漂亮就因此改变了这个初衷。 讲的音乐是想让大家幸福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美好，也很适合这首作品《雨中播撒》，也是阿布的作品。 是，这是2015年录制的第二张专辑《双飞蝴蝶》中的一首《Bossa Nova》，这个这种结合了巴西和爵士乐的一种音乐形式的作品。 阿布的音乐中有结合了很多的内容，酷爵士、拉丁爵士。等等这些 是 对，所以我觉得年轻什么都可以尝试，真的是也是一种很美好的事情。而且我看到阿布你在自己写到自己签名的时候有一个说是喜欢让音乐喜欢像喜欢做饭一样，是吗？ 是因为我 就是你还很喜欢旅行，喜欢见到不同的人，听到不同的音乐。 是做饭的话，首先因为我在美国有的时候需要自己生活的憋着给自己做饭。但是我觉得做饭特别好玩啊，有的时候觉得做饭虽然很累啊，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放松生活，然后给你自己那么一点时间做一盘菜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好的经历。 很高兴今天阿布来做客哈，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早早的已经还在守候在收音机前，说还买了这个你音乐会的票哈，因为你8月13号在保利有场音乐会， 是的， 也展示了你这个爵士钢琴还有古典以及和你现在的俄罗斯钢琴老师学琴的一些经历心路历程。 对，其实是一位俄罗斯作曲家，名字叫做卡普斯汀，他是真的是一名纯粹的古典音乐人，现在也80岁高龄了，他从小就是像拉赫曼尼诺夫还有柴可夫斯基一样在柴可夫斯基创办的莫斯科音乐学院上学，学习的也是古典钢琴演奏，等于他考入这个音乐学院都是弹的是古典，像李斯特还有巴托克协奏曲做这样的作品。当然他是受到了爵士的影响，等于对于他来说来自西方的爵士很神秘，也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音乐。 非常感谢阿布，时间到了，然后也祝愿你8月13号的演出成功在保利，然后我希望以后如果你再回到国内也欢迎到古典流行做客，因为今天想聊的和你很多，本来想说说爵士音乐